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前往劳动部陈情，工会指出长荣空服员已经停止罢工，并且按照约定开始2个月协商，不过前3次的协商过程当中资方态度强硬，而且劳动部长许铭春和桃园市长郑文灿都没出席，劳方只能承受资方打压，希望许铭春和郑文灿能够出席9月11号的协商，帮忙争取劳权。工会秘书长周盛凯扬言，前3次协商破局，如果第4次协商不成，不排除后续行动。长荣航空回应，罢工结束之后，长荣航空各单位努力恢复正常营运，高级主管也与空服员面对面座谈，尽力弥平员工间撕裂的伤痕。无奈掏空职工却将长荣航空奖励罢工期间出勤的员工炒作为是对参与罢工员工的秋后算账，仍旧持续挑起劳资对立，深感遗憾。长荣航空强调，绝对尊重法律赋予的罢工权，但是违法行使罢工权，伤害公司和员工权利，公司绝不妥协。桃园市角头江宗麟周三在龙潭区石门大渠大泉邮局旁惨遭埋伏的2名杀手近距离连开6枪夺命，桃园地方法院中午裁定一名林姓主嫌收押。林姓主嫌昨天凌晨准备从桃园机场搭机潜逃出境，警方及时逮捕，侦讯之后依杀人罪嫌移送检方，桃园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上午开羁押庭，法官认定林姓主嫌长期在境外生活，可能逃亡串证，中午裁定收押禁见。至于另一名在逃嫌犯，警方已经锁定身份，全力追缉。自动续订消费争议越来越多，消基会最新调查发现，15个交友软体都有付费内容，其中13家的高阶 VIP 服务都是自动续订，但却不是每一家都清楚标示在购买方页面，以致消费者往往都是收到账单才发现逐月扣款，明显影响了消费者权益。消基会最近也接获不少民众投诉苹果新闻网一样没有自动取消订阅的服务，时间一到也是自动续订，而且客服专线始终忙线。消保处指出，自动续订的问题，消保处已经请法制单位研究，原则就是资讯透明化，而且必须要充分揭露，未来不排除进一步修正各产业类别电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尽管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是群众抗争似乎没有停歇迹象。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今天将香港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 IDR 由 AA Plus 下调到 AA， 展望负面。惠誉认为，香港几个月来持续的冲突和暴力正在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与韧性。惠誉预估今年香港实际国内生产毛额 GDP 零增长。此外，鉴于港府近期推出一系列的纾困措施，加上财政收入不如预期，今年香港财政预算盈余近乎为零。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点，来到10780点，成交金额130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98点，211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20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29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97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9点，265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151点。U18 世界杯棒球赛复赛第二天，中华队提前第七局12-0击败了澳洲队，超级循环赛3胜1败，并列第一，确定晋级四强。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低压带影响，今天南投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云林以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吹起较强阵风，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Hi, my name is Janet. I'm a sixth grade student. I love reading, especially the storybooks. This summer, I read The Princess and the Frog. It is an interesting storybook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t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 Janet 妈妈。Janet 接触大脑地图后，对于学习英文更有效率，绝对值得推荐给大家。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其田来讲古。 有其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其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2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其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闭上闭上不起，忘也忘不起，闭上我放过。 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货，别想我放过你， 别想我放过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神秘的人。 喜欢你就是起点， Make a wish， 梦会实现。晴天阴天，今天明天，黑夜白天，全都是 Happy 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Friday, Saturday，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开心的想，开心的飞，最想飞过你身边。 Oh, 来啊？在路上的。 他 啊， 啊，是梦的使者， 要把希望带来。 希望你每天都是 Happy Day。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9月6号星期五 ，Friday is Happy Day。听完了宇恒的 Happy Day， 今天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满满的歌手，他们都来自于 Malaysia， 马来西亚。 茶的拥有点燃我 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是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 今天呢，在做那个马来西亚歌手的时候，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想说会不会有一些歌手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些， 你分不清楚。 对对对对对，品冠再加上了戴佩妮的《半生熟》，目前为止应该都是没错吧？ 目前没错， 宇恒、品冠、戴佩妮 ，OK。 是的，是的。你如果放到了像是孙燕姿啊， 所以梁静茹是 马来西亚。 梁静茹马来西亚， 你如果放到像蔡健雅、放到像林俊杰啊，放到像那个杜成义啊，那就错了。 接下来是陈威权，没错吧？过，他是马来西亚人，过。 还有 Quincy 陈仁峰， 哇塞，我就是， 对， 他也是马来西亚人， 对，还有张栋梁， 啊，张栋梁，对，过。这什么游戏？ 分辨你是新加坡歌手还是马来西亚歌手的游戏。 陈威权的《奔三》。 这个世界随青春越离越远，三十岁并没有想象那么远，原本是原来不及实现，奔三是那年到不了的梦太遥远，幸福原来还需要满足更多条件。 陈威权，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张专辑当中的《奔三》，在奔三的时候，在三十岁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吗？ 还不太知道，我希望在奔四的时候可以知道。 三十而立，四十而知天命 啊！四十不惑， 五十而。是不是一时之间把你整个都搞糊涂了呢？ 他比岸得快三十岁，收回了天地线，不跟时间妥协， 把男主持人搞得很忙， 并没有想象那么远，根本是原来不及实现。 五十才是知天命， 这个年代我们可以把它往前挪一点了吧？ 对，二十叫而立啊，三十叫不惑啊，四十叫知天命啊。 其实现在听一听，这个岁数应该也是可以很合理的哦。 应该是要往后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成熟的，不是应该更早认知自己吗？ 我们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以前人家十几岁就已经生小孩、生下一代，我们现在到三十几岁都还没有生小孩哎。是人类的寿命开始在拉长，这些也都在往后走啊。 但我以为就是资讯越快，你能得知道性越多，好像会越快达成。 我觉得这都是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你只要去跟随便的高中生聊几句，你就会发现；大学生聊几句，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没有进步啊。 就像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也是在可能电视台，然后做相关的工作。那他就是也是。他就在做一些比较儿童类的节目，可能要给国中或高中。他就问我说：“以前深夜就主持《青春点点》这么久，然后陪伴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那你横跨了比如说十几年，你觉得学生的问题有在改变吗？”然后我就说：“没有。” 对啊， 一样就是我爱他，为什么他不爱我？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爸妈很烦。就是问题的本质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们教育就是，就算制度再怎么改，内容也没有改太多啊。 哦，对，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讲那个，我们要讲开心一点的、啊。我们是要讲马来西亚有什么？ 哦，我们配合马来西亚歌手的歌单，我们去马来西亚玩。 是的。 好，其实呢，因为现在夏天或者是说近秋天，其实都还是蛮热的。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为冬天做准备。对啊，就是又可以去东南亚玩一玩。马来西亚的景点，首先呢，我们来到马六甲，马六甲景点推荐。这边呢有一个海峡清真寺，它呢是一个，它就是清真寺嘛。然后，可是它的顶啊，圆顶是鲜黄色配鲜蓝色， 又黄又蓝，这么的马卡龙， 很冲突的配色。然后下面的那个建筑体都是白色的，大门有一个拱门，然后是用马赛克的玻璃，是绿色调。然后另外呢， 太华丽了吧！ 另外两边的就是塔呢，则是红顶，所以就是这个配色啊， 拍起来就是漂亮，对不对？是漂亮吧？就是 我来给你看看照片， 好像假的哦。这是什么游乐园吗？ 就是 它很像迪士尼里面的一个园区。 对，没有可能比较没有那种肃穆感或是肃杀感。 对，但是我相信有女孩心的应该都会喜欢 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外观不是最特别的地方，最特别的地方是它靠在海岸边嘛，然后它立基在水上面，所以呢，就是当水高涨的时候，你拍它，它就会像浮在水面上面的寺庙 哦。 什么人来代替？世界上有没有完整的另一个你？ 张志成，没错吧？ 没错，过。说到这个水啊，另外呢，还有马六甲另外一个地方是沙漠，没有水。 哼， 那边呢，而它的海事博物馆附近叫做 Pantai Klemban，然后是一个网络爆红的马六甲景点，是人造的沙滩啦，所以呢，在不同的时间，因为就是太阳的光影照射之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以让你好像去了，可能像是 那个画面感，是我像去台南的盐山之类的吗？ 我没有去过盐山，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你以为是雪，但是盐， 就是。感觉 有点撒哈拉的氛围吗？ 对对对对对，感觉可以像那个样子。然后呢，当然去到这个观光景点一定要去就是古城区，古城区呢就是荷兰广场，然后是红色的砖，红色的屋子，维多利亚喷泉这样子，因为也曾经被殖民过嘛，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荷兰西班牙明清那些历史文化建筑跟艺术，那现在呢有一个新颖的玩法，是用那种卡通人物跟可爱花球打造的缤纷三轮车逛马六甲古城。 可你后面讲那一段跟前面那一段 很冲突齁。 对， 很 我有点听得出来他们这一块蛮积极的，想要就是推广观光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推广观光的时候，都会有时候，我觉得 sense 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觉得说，哦，大家可能喜欢这个，然后我就 或是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小朋友就爸妈就一定会带他来。 对，可是弄起来会有点不四不像之感。但因为我没有去过，我现在都只是看，我们现在都是对啊，就是 Google 或者那些部落客的讲的介绍，对啊，那可能要自己去过才会知道吧。因为现在看到这一个图片，会让我觉得有点像，我觉得我印象中就是有去过一个这种地方，可是我搜寻不到是，我搜寻不到是哪里。 这个怎么讲的？你要说它有点像韩国之前那个什么 它 什么？ 它这张照片看起来根本不像古城，看起来用新的 mall 啊 ，mall 或者是一些非常现代的什么荣兴花园。 它很像， 就是 冲绳的美国街，美国村， 美之美国村那边吗？哎，真的，它长得太现代了吧？它的古迹在哪？李姓你过吗？ 李姓你过， 谢谢服饰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遇见最熟悉的陌生人，忘不了到不了，吻别天下有情人。如果没有偏偏喜欢你，也许不是至少还有你，吹吹风天黑黑，不如潇洒走一回，上弦月半万里大地，让一切随风去吹。谢谢你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真的受伤了。滚滚红尘，亲密爱人，你最珍贵，用心良苦，相信很完美。

有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谁能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原来到最后只是朵桃花，美好生活是穷人的对话，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选择将我活善良，现在自己需要一个抽象计划，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这一刻热闹狂欢，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他是陈世安，坏掉的大人。陈世安是马来西亚人，过吗？ 过， 谢谢。 马六甲的景点，其实我看到一个我真的有点想去看的， 有点动心。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建筑很特别。这个马六甲景点呢是在去年七月开幕，又建、 哦、 又建马六甲，本来就是为了演出这部就是又建马六甲才新建的剧场。 嗯， 那一般呢，我们看到那个。什么声音？ 我踢到椅子了。 好，一般我们看到一个正方形或者正方体建筑，它就是四个角嘛，对不对？ 嗯。 可它四个角上面呢，它加上了那个像是光影的东西，好像水从旁边漏出来，你会觉得、欸、你会觉得它的上面是什么？无边际泳池？ 它有点像打灯在墙上 的感觉。对对对对，好像无边际泳池，然后水漫出来了吗？滴到旁边来了吗？的那种感觉，有点想去看一下。 这张照片是有人拍还是这是？又见马六甲示意图啊，因为有点美得太假嘞、欸。 真的吗？我觉得是有人拍的啊，是人家拍的啊。 这个很像是我要去买一个房子，然后他先拍一个，就是好像有居民在旁边走来走去的那个假的示意图一样。 哦、是真的，是真的。 真的蛮酷的哎、欸。 对啊，像前面还有跟那个罗浮宫一样，有假贝聿铭、假三角锥。前面对他那个整体的设计，我觉得蛮值得看，而且应该有不同的面都有不同可以拍的东西。 那他有说到那一栋里面到底在干嘛吗？ 现在里面是什么啊？就是剧场啊，里面有360度的旋转座位跟立体光雕投影。 哦，这首歌曲来自于邱诗琳的《虾米虾米》，邱诗琳过吗？ 邱诗琳我不知道。 再说跟人气不相对立，嘟嘟嘟嘟嘟嘟嘟，做你自己，面关一笑你笑你笑你笑你冷笑比比，手心换心放对地，就把路一直走到底，装逼也没关系，面关一笑你笑你笑你笑你冷笑比比，莫管莫道规矩听，估计有几张能决定。 那如果说要去马来西亚玩的话呢，其实主要我们去一个城市，就去一个国家，可能大部分都还是会先去首都，或是先去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嘛。 嗯、 那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说最方便，应该就是库阿拉隆坡、 嗯、 吉隆坡。 好，那个吉隆坡呢的这个市区必拍景点，他说其实在吉隆坡景点算是蛮集中的，然后呢就以中央艺术房为中心、嗯、然后旁边的景点呢就是你用走路步行的方式都可以抵达， 这么近啊、哦、 而且通通都不用门票。那其实这有点像是越南胡志明市嘛，也是他们的景点其实都蛮近的。嗯，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地方你走路真的 OK 的，而且不是走很累的那种哦、嗯、是过一两个街区或者他就在旁边，嗯，都是他们的就是艺术景点或是他们的历史古迹景点。嗯，可能包括什么以前的旧火车站啊，他们旧火车站就是保留的很好。 等一下，旧火车站不会跟你刚刚提到那一个什么 完全不一样，欧式风情，殖民味满满。 哦，真蛮一致的，他们有硬加一些很现代的东西进去。 对，它建于1910年，号称是全世界最美的火车站。嗯，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新的火车站了嘛，中央车站建好了，嗯、所以它这个就是变成比较以观光为主的啦。然后这个因为马来西亚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回教徒，嗯，所以其实在里面我觉得去马来西亚最主要应该就是譬如说刚刚我们介绍那个清真寺啊、嗯、就是那些回教建筑跟回教装置艺术是我们在台湾会比较少看到的、 嗯、李心洁过不过？ 我老婆过， 心情都变好， 多了吧， 马来西亚女婿。 你是新店女婿 OK？你在给我失落什么？你觉得你娶得到李心洁吗？ 在平行时空当中，我有任何无限的可能性。感动竟然一点都不假。It's my happy too，记住这快乐，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出国去玩呢，当然就是吃吃喝喝逛逛是少不了的、嗯、那在吉隆坡呢，刚刚说到就是除了那个旧车站之外呢，要说以中央艺术房为中心，那中央艺术房就是让你逛逛挖宝的好去处、嗯、 好去处。 吃吃喝喝呢，在旁边的加兰帕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不好意思， 加兰佩塔林资产街，嗯，对，可以吃吃。然后他们这一进去那个资产街都有一个很大的牌坊，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很中国味，很华人街， 这个牌坊太像横滨的中华街了吧？ 对，很大。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个城市展览馆，那展览馆呢不是要你去里面看展，而是它外面有一个 I love KL, I love Kuala Lumpur。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就是专门要跟、就是、 有点像 love 那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嗯、或是 I love Taipei I love New York 那个红色的那个大字拍照。 嗯， 好，那除了这一些就是拍照打卡的地方呢，还有另外像是国家纺织博物馆啊，然后还有这个苏丹阿都沙漠大厦，这几个大厦呢其实都跟刚刚那个救火之山一样，就是光外面的外观建筑你就会觉得哇、哦、非常的美。 哎、欸、真的哎，就是很白，我是什么废的形容词啊，就是很简约很干净很美。 对，然后这个建筑风格在台湾也比较少， 就比较少看到。 对，你要硬要说的话可能会有点像总统府，可是总统府还是比较走细长路线，可是他们的都有一些圆顶跟圆弧设计这样子。那我觉得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宗教文化都比较融合一些，所以除了看到回教的清真寺之外， 嗯， 我很有兴趣的都是看印度教，因为你要说看清真寺在台北至少还是有嘛， 嗯， 可是在台湾要找印度教还有很道地很地道的那些，就是、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奇妙的什么马像啊，然后什么 湿 婆啊， 湿婆神那个吗？ 对对，一大堆有的没有神，因为印度教神太多了、嗯、然后他们的神话也太奇特了、 嗯、 他们的神的脸的颜色也太妙了，就很像你做饼干的蓝色的脸， 大家不知道那个共鸣度很低。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饼干、 哦、 好不好？ 如果想知道刚刚我依稀听到什么，你们说什么饼干的脸长得很奇怪啊，你想要看那一只诱人的影片吗？欢迎你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里面有一个那只影片的标题叫做 遇见 Bob， 遇见 BOB， 遇见 BOB 不得了，你会遇见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诞生。马来西亚歌手方炯斌过不过？ 过。 在拥挤人潮里一步一步靠近，我只想靠近你，我只想靠近你，告诉你我的心，告诉你我的心，跳动跳动跳动，却都是因为你，我慢慢又想你。 方炯斌的太空漫游。 吉隆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叫做马里安曼新都庙， 太长了。 最具特色的就是它有一个五层楼的华丽的门楼，上面有镶着228个很精致的印度教神像。 天哪， 让你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跟刚有228个耶， 而且都是其实他们因为印度教就是很彩色很分很斑斓的。 哇塞， 很酷吧？ 这个真的是蛮想要到现场一看的。 因为就之前我去胡志明市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搭 Grab， 然后经过了印度教寺庙，我觉得这是哪里？ 所以印度教寺庙 很多 是很色彩丰富的。 对对对，然后就很想要停下来，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也不是他们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嗯、只是我随便走进小小的印度教寺庙，我觉得哇，在那里面我都可以晃好久、嗯、可以拍好久。 你那时候进去都没有一些什么禁忌或什么的吗？ 就是你要 都也可以， 你要进寺庙你基本上你就还是穿长裤，然后就是不要露来露去 啊，然后都一定要脱鞋的。 这个没问题，我自己过。张栋梁，只因为你。 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童话里幸福终结了忧伤，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抬头仰望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世界更明亮，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寸步不离，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只因为你，从清晨露出微笑的金黄，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Get her turn, 번화여태 온종일 핸폰을 보내 목도 안 잡혀 내 손에 모든 게 복잡해 머릿속엔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 맘에 이미 난 수십 번을 말해 하루만 함께 하고 픈데 계속 바쁘기만 하면 나는 뭐해두손을모아기도해 Oh girl 난 네가 필요해 My clock is ticking like Oh yeah 이제 날아줘 내 맘은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뭐해시간은가는데 Baby I'm falling falling 다시내게 call me내게 말해줘다른일들은미뤄 Feeling like I'm dizzy 현기증이나를빨리 call me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맘에나는또다시한번말해하루만옆에있고픈데계속바쁘기만하면진짜뭐해오늘도나는기대해 Oh girl 넌대답이없네 My heart is breaking like Oh yeah 아무말이라도해줘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뭐해시간은가는데 Baby I'm falling Falling 다시내게 Call me 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于 Super Moment 的灵感床，我们要进整点饮水250cc。 想变个梦，慢了呼吸，慢了分钟，就像松绑所有累赘烦恼。脉动开始，贝斯高。要紧鼓声的跳动，火影传开，吉他响起，撩拨音阶的舞动。 同行的歌，只是想找到灵魂托付的天国，也不是写一首最最振作的歌，只是想思考是逃于四海满足。 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嗨，我是艾美普训练的 Richard。正确的脑力开发可以轻松提升十倍记忆力。 我是台北福伦社社长 Peter， 推荐大家艾美普训练。职场上最需要的是记忆、表达、沟通、简报能力。 我是台中张雅婷，我高三英文多益考965分，谢谢艾美普训练。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IMAP Intelligence Training 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翠乐团 Deja Vu， 第四名吴青峰。太空人，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蔡敏佑，伎俩，第一名曾沛慈，怎么能这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 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国医药大学与亚洲大学研究追踪11年，发现暴露在高空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地区的居民罹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偏高，其中居住在二氧化氮污染最严重地区的居民产生黄斑部病变的几率与污染最轻微地区居民相比几乎倍增，多出91%。住在一氧化碳污染最严重地区的居民产生同样病变的几率也提高85%。研究人员指出，在欧美国家，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燃烧，尤其与燃烧汽油的汽机车息息相关，在台湾还加上火力发电厂。医师建议，运动的时候尽量避开交通流量大的地区，可以大幅降低风险。民进党新潮流系立委段宜康在脸书发文，形容柯文哲是比较会考试的韩国瑜。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面对媒体追问时回应，难道小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韩国瑜，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蔡英文总统下午受访时批评柯文哲歧视，某种程度上破坏社会团结。选举固然竞争，但是发言必须谨慎。妇女团体也说，这是赤裸裸的肥胖及性别歧视，不该用歧视言论喷政治口水。立新基金会认为，柯文哲常有性别歧视语言，从不化妆出来吓人，到现在拿身材做文章，可见柯文哲没有性别概念。尽管妇女团体替柯文哲上过课，但柯文哲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改变。妇女薪资基金会也说，柯文哲不止一次失言，言论中也暴露了各种歧视，希望政坛能用政绩竞争，不是用歧视言论喷政治口水。柯文哲下午回应，肥瘦胖就是形容词，如果说肥不可以用，干脆国语字典就这个字取消算了。台湾社会常常抓住一个字就开始兴风作浪，我觉得有点像文字狱的社会文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曾铭中、立委许淑华还有高雄市立委参选人陈丽娜指控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高雄市长任内挪用起保善款，陈菊决定提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透过脸书直播声援许淑华、曾铭中和陈丽娜，他说只有经不起检验才会害怕，心中如果无私什么都不怕。韩国瑜说，市议会起保小组是按程序向高雄市相关局处调阅所有善款使用细目，45亿善款用途的疑问的确很多，是否一定拿出所有善款资料接受全民检验。高雄市长韩国瑜8月22号接见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的时候迟到25分钟，各方骂声不断，甚至还登上了日本网络新闻入口网站。之后韩国瑜赶行程时特别注意时间，提早抵达。今天接见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台湾学者时比宾客早到，反倒一向准时的日本人罕见迟了15分钟，原定11点20分开始的行程延后到35分才正式开始，到原因是弄错地点又叫不到计程车。韩国瑜说，对方远道而来他不会介意，还特地对着媒体镜头说，我今天没有迟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3点，成为2119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来到200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9点，29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98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5点，266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15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3点，指数10780点，成交金额1301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低压带影响，今天台中、南投、台南、花东地区，还有云林以南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雨，南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以及澎湖马祖都可能出现长浪，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容易吹起较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春天散步，夏天看海。 希望我们每天都一直没有烦恼，就算有烦恼一下就解决烦恼。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他是曹格的两只恋人。第二个小时 Friday，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诚实电影预告院，来听听本周有什么电影要上映，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预告在演些什么。 前一阵子呢，电影院的公关有找我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会害怕，所以我就不去了。 哪一部啊？ 他 It 你会怕他哦？ 会怕啊，他是恐怖片吧？ 他不是是一种比较心理压力的片哦？ 不是啊，他是鬼片啊。你了解什么是鬼吗？ 我有看他第一集啊。 对啊， 我就是睡着了。 不是不是，我说你了解什么是鬼吗？鬼就是死掉的人，他还可以碰触到我跟弄到我，这就是鬼。 I can see a ghost。 对，这种我就是会怕，我人杀人的那种我就不害怕。 哦， 就在另外一个频率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我会害怕。 嗯， 对啊。然后他的 可是第二集众星云集耶， 对， 已经不是孩子了。 而且我看其实我第一集我根本就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 嗯， 我现在看预告片，他预告片简直分成两节。他前面呢在讲这个女生回到小镇上面。 嗯， 所以第一集是什么？是小女孩的故事吗？ 就第一集是就是四个有点像就是乳蛇啊，就是他们可能就不是一些很成功的小孩或干嘛的。嗯，我记得听说是这样。 嗯， 然后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恐惧。 嗯， 然后所以这一个 it 他就是会运用你心里的恐惧让你很害怕。 嗯， 那反正就是第一集有个结尾之后，但四个小孩就长大各奔东西。 嗯， 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人又接到一通电话，反正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来。 嗯， 要重新面对你内心的恐惧。 嗯， 你真的解决他了吗？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鬼啊？ 我就跟你说，我跟我朋友一起看第一集，他看到睡着，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小丑， 是小丑，就是有小丑，但是他到底是人是鬼，啊， 所以我不知道， 啊，还是怪物啊， 我就都不知道嘛。两个不知道的人在聊他， 对，没错 啊。我们就是想说，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没有看第一集，他是不是看第二集不会太懂啊？ 我不知道， 因为第二集我完全是因为想说，天哪，这些人聚在一起好像有点想看。 因为预告片里面是一开始是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就回到这个小镇，她说很久没有回来了。 嗯， 然后回来以后呢，她说哦，我想要看看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嗯， 这样子。然后呢她就有一个老太太接待她。 哦，他们说那个 然后老太太说哦，好好好，那就哦，你看这个明信片，然后你就看到预告片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看到明信片说啊，哦，这个明信片，然后上面写什么他还记得，然后就回想到小时候可能坐在浴缸里面读那个明信片上面的字的那个样子。然后其实一边在读的时候，他后面那个门就突然有一个怪怪的小老头就呼这样子闪过去。哦，好可怕哦，我不喜欢这样。 你有看到小老头的脸吗？ 他就看不太到啊，头白白的啊，呜。然后接着下来呢，这个好茶泡好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就的台词就说：“哦，好热，真的好热，这种天气真的会热死人，你知道？”然后强调一下“死人”，又顿一下，恐怖哦！一开始还觉得没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怪欸。然后坐下来又请他喝茶，喝茶以后就很热，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啊 ，being polite 就是有礼貌，所以就只聊聊天气嘛。可是他就看到女主角看到那个老太太的那个胸口，她就岔开的蛮低的，就那个衬衫就有点低。 嗯， 她在扇风的时候，我就看到她里面的肌肤嘛。 嗯， 她胸口好像有一个被刺穿，还是一个什么的疤痕，就是你也看不太清楚。 有蟹足肿那样吗？ 对，然后她开始觉得 有点不太对劲，因为老太太跟他讲说，哎，那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镇有人说这里在这里死去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死去， 哼，你就觉得可怕了。 没有，在预告片里面 他就 刚刚这样子，我们停着对看三秒，然后老太太的脸就是充满皱纹，也完全纹风不动，然后过了三秒后嘴角动起来，啊，那你为什么会回到这个小镇呢？好恐怖哦。 刚刚男主持人就，哦，原来你是在看这些，因为我就坐他对面，就听到他一直发出太恐怖，然后我就想说，他有这么，他的预告片有这么恐怖吗？ 然后这个女生就接触到这么奇怪的对话，什么叫做在这里死去人从来没有真正死去？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没有看第一集的人嘛，也许第一集就是有把这个写得一清二楚这样子。 可是光这个你就会联想到说，所以这是一个 鬼城镇的 城吗？可是如果你要正面一点解读，当然就是说，哦，这些逝去的人，他们永远只是他们的灵魂或者他们的 没有离开 形象或者他们的精神永存。这样子，可是那个电影的影像氛围不会让你想到那个正面的 方式。你现在有没有庆幸你真的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片？ 我很庆幸啊，因为影城公关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转给卡提亚说：“哎，要去看吗？”然后卡提亚说：“您敢看鬼片吗？”我说：“哦，我不敢。”他这部电影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很奇怪的时候，女主角就当然想要闪了啊！ 你还在留他哦， 啊， 这么可这么 哎，这个预告 本这么精彩， 本周电影 大片就他， 应该就是他啊！嗯，而且他好好用哦，他就是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就是他， 嗯。然后女主角要闪了，然后老太太就说：“没，我饼干快烤好了，我一定要留下来吃。”这样子，然后他说：“哦，好，你就留下来。”他就开始看那个墙上的照片，然后那些就是泛黄的老照片，然后就说那这些照片都是你的家人吗？这样是怎样吗？然后老太太就一边在弄饼干，在遥远的厨房，一边在讲说，哦，我的爸爸哦，他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然后什么全身上下只有几美金这样子，然后呢他怎样怎样，然后我小时候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女主角就看到墙上的一个图片。然后老太太说，哦，我爸爸那个时候我们是做马戏团这样子，然后看到图片，墙上的图片看到伟大的马戏团就是主人什么之类的，跟就是那个他爸爸跟他女儿，可是那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就他不可能活这么久，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后面那个厨房跟客厅的通道又有一个很 小老头， 又有一个小老头怪怪的声音，哦，好可怕哦。 也是会害怕一些动得很快的小东西 哦，不要这样子嘛！ 小小兵也很可爱啊。 然后这一幕结束了之后，预告片就直接跳到 James McCovey， 跟就是那四个人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卤蛇什么，可是他们现在都长大啦， 啊，对啊， 对啊。然后就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变得蛮明亮，在草地上面，然后说我们是卤蛇，我们是要干嘛？我们要干嘛？我想说这是预告片剪。 错了吗？ 这是另外一部，就是接在后面吗？我看得很困惑哎，欸。 所以这两个前后差这么多，所以第一个进到老太太家吃饼干那个，不是后面那四个长大大人之一。 我不知道啊，预告片我看不出来啊。但我现在应该确定那个不是预告片剪错，就是那都是这些都是他们，都是他。对， 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城镇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去哦。Hello。 words can bring you peace and order. 似乎让心神更痛 Words just send with death and fear 它来砸过无论心很无辜伤亡的是总有你和我难道真的不能用爱解决吗到底你是英雄还是一个懦夫是强大还是弱小的如果你要用它和恢复我自由我要说感谢吗之前怎样对我已经不想再多提你还不常能听到我心还说我有很多杀人武器我说够了不想再战斗了你破坏从前原是完美的家园我不需要你装好心救济我你有导弹我知道你还有最先进的电脑但我不是跟你为什么非战不可跟你说话 Words can bring you peace and order 似乎让牺牲更多 Words just end with death and fear 它来砸过因为心无辜伤亡的始终有你和我难道真的不能用爱解决吗 我说这世界没有人会嫌钱钱钱多可是再懒也不会像你这么做兄弟我的血你人民我的家换来的钱要来干什么 当年是你承诺从此以后的生活可以快乐和平的过却换来无数家庭在灾祸中牺牲我真的痛不欲生你以为每个人跟你一样喜欢战争每天都要赔上几百人他们换来只是我悲伤的名分我受够了不想再战斗了你我怕从前越是完美的家园我不需要你装好心救济我你导弹我知道你还有最先进的电脑但我不是跟你斗为什么非战不可So cool. Words can bring you peace and order 似乎让牺牲更多 Words just end with death and fear 带来灾祸无辜伤亡的始终有你和我难道真的不能用爱解决吗 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是冒险之旅值得典藏久石让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觉如何呢？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进行电影城市预告月。 本周呢有一部国片上映，叫做致亲爱的孤独者。致亲爱的孤独者呢，Dear Loneliness 这部预告片呢，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这部电影不是大好 就是大坏。那孤独者是谁啊？ 预告片里面看不出来，预告片也有几个角色，包括就是有人是在被关的， 被关起来， 被关起来的，被关起来，然后他透过那个探监，然后可以跟外面的人讲话嘛，然后讲话那个女生就是很有元气，然后就说：“嗨，你好，我叫玛丽，那我把我的快乐分给你一点好了。”那种。我想说，就是感觉他们是不认识的， 火大，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他们是不认识。然后他是在做什么社会服务吗？还是干嘛的？预告片没有这样很清楚明白的交代出来。然后预告片还有老师，很受到欢迎的女学生欢迎的老师， 帅老师。 然后还有当然就是爱着帅老师的女学生。然后这中间呢，是不是有这个老师有跨过那个师生的那个界限呢？ 不知道， 看起来预告片好像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再来， 刚刚是林峰吗？ 什么？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最适合模仿韩国乐，不就林峰了吗？ 所以，致什么亲爱的孤独者，就是一些。好像形象很鲜明的人物角色登场，然后一些很碎的画面， 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何的交错，然后可以感觉到应该是有一些深层的东西想要表达，只是这种东西也很 tricky， 就是也很狡诈，因为就是你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变得很俗，或者变得很 cliché， 变得很老生常谈那种，cliché 要怎么讲啊？就会变得很，我不会讲，我想不出来那个中文要怎么讲。 我说想不出来那个中文要怎么讲。你们中台湾人中文 啊，陈腔滥调。 Right， 陈腔滥调。 或是会变成那种，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多，触发很多，这可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然后可以让往外延伸出去，但实际上就是他其实就是一餐做坏的派，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是吧？可能真的要进戏院去看才会知道。 一周一部国片是不是啊？在宿舍，像我们在两的守着，在这一分钟里，所有默契是关键，秒算升级，我们一起召唤坚决的勇气。在这一分钟里，三分先地交给冷静来处理，我们必须证明我的存在的。延长比赛。 本周呢，还有一部日本电影，爱情电影，叫做《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但它不是，因为看片名会觉得是爱情电影，但如果你是东野圭吾迷的话， 出现了， 你会知道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然后还有人会说，东野圭吾有看过这部作品，会说，如果有看过的话，就知道这一定要看。之类的，蛮重的词啊。Nice play。Sorry man。预告片里面的一开始呢，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觉得，哦，这个女生我很喜欢，可是她怎么变成我好友的女朋友了呢？然后很奇妙的是，每天她一醒来，好像都有不一样的剧情。 什么意思？ 每天一醒来就。他到底是我的女友还是我朋友的女友呢？就是他好像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时空这样子，好像不太知道什么是幻想的，什么是真实的， 还是这两个都存在，然后他一直在穿越这样，不知道。 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然后因为呢我不知道是现在我们的笔电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网络的问题，反正这个电影的色调看起来很像20年前甚至25年前，很粒子很粗啊。 那是好还是坏呢？ 有 时候现在反而会追求一些， 你说 Lomo 啊？ 对啊， 就很像在看《孤岭街少年事件》的那个影像感啦。 总在午夜梦醒，假如死彼，是什么包围空虚？好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一个人，多平凡的期许。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全身力气得不到爱你，从不曾挥霍，好想要回 还要继续吗？本周还有片吗？ 本周还有一部日文片，这部日文电影呢是玛丽说很好笑的，预告片笑死他。 虽然我没有看这个日剧，但预告片还是很好笑啊。 先来讲一下这部日剧好，因为当时这个题材真的是蛮特殊的，它不奇幻，它是真实的， 写实的。 关于呢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开虾印上班族社员，然后呢他普通人嘛，平平凡凡嘛， 你觉得自己没什么桃花， 然后就是 普普通通， 喜欢童颜巨乳嘛，然后没有女人缘嘛，可是突然桃花大爆发， 但是 爱他都是男的，包括他的上司是一个欧吉桑 少女心部长， 对，然后还有他的同事，所以小鲜肉， 帅可爱有巨根的小鲜肉。 在电影当中呢，大叔的爱电影版，大叔之爱电影版，这关系复杂到5个男生彼此的爱恋故事。 有一幕我觉得很夸张，就是5个男生同时在三温暖里面，烤箱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因为烤箱嘛，就大家就只围一条小毛巾，然后推来推去，打来打去，闹来闹去，你在觉得什么？你们5个大男人不要闹， 明天继续，我要的生活只有那么一种，却无法一个人点滴的过，直到今天还不能放开昨天的手，谁来救我？午夜梦醒， 好想要挥霍，来自卢广仲。 再没有什么包围空虚，好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两个人彼此间的必须。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全身力气的 大叔的爱呢，在日剧当中是有一个结尾的，就是他有选择其中一个要交往，所以电影版的一开始就是有点延续那种概念，就虽然说他跟他修成正果了，但是很快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要远距离恋爱，然后远距离恋爱就已经有点考验了，公司又有一个什么新的部门新人加入，然后也是 反正这里面都很帅，好像互相都是菜，然后就是弄来弄去，才会搞到最后变成五角大混战。 那日剧里面他到底是选上司还是选小鲜肉？ 我现在可以讲哦。 那你偷偷跟我讲。哦，合理啊，合理啊。 但是他电影的预告还有一些画面是，就是那个少女心部长，就是会跟人家，因为他是大叔的爱，所以他们有时候平常只是一般两个男性吵架，他们吵架就是很靠近，就是我要跟你接吻那种，可以就，然后你就觉得说太近了，太近了，你们两个在干嘛？觉得很烦呢。春卡爱兰的雪花球， 哇斯雷奈， 忘不了。 有一部传记电影，是关于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那这部电影呢，叫做《洛瑞与火柴男人》。 火柴男人， 他呢就是画画，然后他妈妈其实卧病在床，然后他的画呢就是被人家评为什么一文不值啊，被羞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当然也很愤怒很生气，在预告片里面看到这些啊，很生气，然后说我要把他们全部烧掉，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呢，他发现不行，我忍不住，我就是要画，我觉得那是我的天命，我就是想要画，我就是想要把那个一砖一瓦，然后我看到的颜色是什么普鲁士蓝，然后是什么什么颜色，所有东西都是 我普鲁士蓝， 由我构成的啊！ 你是不是最近说 Giorgio Armani 的粉底液看太多了？ 没有啊，他电影真的这样讲， 真的是这样讲， 真的、啊？怎么了？ 哦，请继续。 对啊，然后就他就想要画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如果你也喜欢美术艺术，然后你想要多认识一个画家，或者你本来就认识他，想要更了解一下他的话，也许可以看看本周的这部剧情片《洛瑞与火柴男人》（Mrs. Laurie and Son）。 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

老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又到了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啦。 又到时候说拜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哦。为你送上吴青峰的《太空人》， 拜拜。 海巴肚的那种痛。 天就怕被扣起的那种痛，害死就过一个啊，变数在哪里啊。 露露黄露子音携手创作鬼才卢广仲，化疼痛为力量，切肤励志台语歌巴豆听。 朋友叫我出去，我拢无心情，逐天拢在操烦，忝到要妄想。因为你一天一天在吃紧，我的心脏用不停，代志真正无遐简单，我会惊吓你敢袂知？啊！ 用疼痛替自己信心喊话，愈痛愈勇敢， 咱斗阵继续拼。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中秋连假出去玩。 开车赏月该走哪条路啊？ 当然是走安全这条路。九月底前回Toyota享免费安全检查，连假出游最安心。 哇！回原厂换轮胎只要73折起，还有更多商品优惠哦。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